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37节。讲恶报的总纲，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，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。不单止做人应该要明白，修行正果永远无违背，可以说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。深讲无尽，如果是非义背理，就是众恶之源。太常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这两个字认识越深刻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品位就越高。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，就是如来果地。所以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理，一定要搞清楚。最后注解结论那四句话结得好，唯于义理见得精熟，故守之存之，出于自然。前面两句是对义理的认知，后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。现在讲落实，所以做得这么自然。为什么佛菩萨圣贤人做得咁自然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能随顺义理，无非是认得透彻。我哋凡夫起心动念违背义理，对呢两个字认识唔清楚，认识唔够透彻。毛病发生在这里，跟住底下一句，以恶为能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睇轻这句。为什么？这句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。恶的范围太大太大了，太广了。佛法对善恶的标准，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， 起心动念为人哋系善，点解用呢个标准？世间人听到疑惑，边个唔为自己？为自己咁算错咩？每个人都认为为自己系啱嘅，特别系现代社会里面仲有隐私权，处处讲求点样保护自己唔受人哋伤害，法律亦保障，点解佛讲咁系恶？佛嘅标准容易，我哋要懂啊！世间法嘅标准系唔出轮回，唔出三界。佛法嘅标准系教我哋了生死、脱轮回、出三界。三界六道嘅业因系乜嘢？就是我执，我哋要了解呢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佛定呢个标准系正确嘅。佛将嗰啲因素归为三大类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我哋而家用呢句话嚟讲，大家好懂。佛经里面嘅术语系无明、见思、尘沙、烦恼。无明就系妄想，尘沙系分别，见思系执着。呢三种烦恼你都具足，咁就係六道众生。执着里面最严重嘅就係我，起心动念都係我。我呢个执着係万恶之源。所以而家以恶为能，我哋諗下，我哋係唔係係呀，一啲都冇错。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能，到边一日觉悟啦，放弃我执，唔再执着我，唔再执着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都能为一切众生，就是善啦。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调转嚟无贪无嗔无痴呢三善根，所有一切善法从无贪无嗔无痴生起嘅。佛咁先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真正为我哋解决问题。我哋自己要明白，总要将呢啲事情搞清楚。佛教弟子至少每日要做早晚课。早晚课的意思我们亦讲过好多次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晚课是反省检讨， 忏悔改过自身，日日忏悔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咁叫真修行。我哋界定为三学，先能增上。而你见得越透彻，你放下就越多。放下自私自利，那个人先叫始觉，你开始觉悟，从这个基础上要不断地向上提升。如果以大乘菩萨果位来讲，此觉是初信位菩萨，往上去还有52个阶级，这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。然后你先知道，我们佛家讲见道，什么是道？用这个地方的话来讲，义理就是道。见得越透彻，你品位就越高。从十信到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到等觉、到妙觉圆满了。各位想下，那是不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点都没错的？这个地方的注解亦注得很好，讲此四字乃千万世大大小小恶人受病之根也，故列于诸恶之首。这句话讲得好啊，一啲都冇错。六道众生，边个唔系以恶为能？边个觉悟啦？边个回头啦？古时候读圣贤书、读佛书，咁先开悟。开悟就是对呢件事情总算明白咗一两分。现代人唔读圣贤书，亦唔讲求佛法，这个病根以前已经养成习惯，好像吸毒一样，它已经上瘾了。没办法断到。那个时候怎么好？佛菩萨慈悲，所以而家挽救世道人心，教人明白义理，劝人断恶修善，只有靠宗教教育，社会教育已经唔讲呢啲啦。似乎已经冇可能了，只有靠宗教教育来弥补。这次我在澳洲 听到澳洲同修同我讲，澳洲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，学生在学校读书，小学生有两三个人信一种不同的宗教，学生家长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请宗教传教师为那几个小朋友上堂。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宗教教育从几时开始，从幼稚园开始，由小学开始，真是厉害了。真正觉悟了，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编小朋友宗教教学的教材。我们将这个信息带回来，现在他们在小学里面上堂，是台湾印的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记，用这本做教科书。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要以图画为主，字越少越好，对幼稚园小朋友展开教育。现在在外国，我相信澳洲受英国人影响，他们已经想到了道德教育要由细教起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有宗教课程。你信仰哪个宗教，就可以请宗教里面的传教师来同你上堂。这就是值得我们尊敬，值得我们赞叹的，亦值得我们普遍去宣扬。人家那些好处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中国是个佛教国家，现在还未想到这件事情。外国基督教国家、天主教国家，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，而且心量大，能包容。无论任何一个宗教，无论你信什么宗教，你都可以要求学校请传教师来上堂，并不局限在多数学生，不局限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要求学校请老师上堂。如果那间学校里面学生之中有几个是学佛的，屋企学佛的，家长就可以请法师去跟那些学生上堂。我们见到了，听到了，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。下一个世纪，国力的增长，国力的强大，不在科技，在道德。科学技术再发达，工商业再发达，道德没了。人和人之间爱心没了， 一切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，有利的就是朋友，冇利的就是敌人，咁仲得了咩？呢个社会点会唔动乱？嗰个国家充满危机，危机唔系从外面嚟嘅，危机系喺内部。所以世间有啲高度智慧嘅人，知识人人睇到呢个问题结晶之所在，用宗教教学嚟弥补，嚟培养道德教育。中国自古以嚟，汉武帝正式用孔孟思想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，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，足足推行了2000年。一直到民国，一昧向西方学习，将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了，我们国家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苦难，要知道苦难的根源从哪里来的。我们将祖宗的成法舍弃了，所以先遭难。日本人那个小国家能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，靠什么？靠中国儒家教育。我哋抌咗啦，佢哋喺度奉行，佢哋保持唔失，一方面学西洋科学技术，所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，西方人对佢望尘莫及。我哋有真嘅好嘢，而家西方人发现佢哋采取，佢哋学习，我哋如果仲唔觉悟，仲唔会迎头赶上，20年、30年之后他们都起来了，我们中国又衰落下去。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。读完感应篇，要好像读佛经一样，要心解疑趣， 要认真反省，将我哋一切唔会修善、唔会开悟、唔会成就嘅根源揾出嚟，然后将佢改正过嚟，呢种叫从根本修。感应篇每一句都有好多事例，亦即是话在日常生活的行持上举出好多例子嚟，提供俾我哋做参考，俾我哋学习。边啲系善，边啲系恶，边啲系觉，边啲系迷，我哋都得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，然后断恶修善，先唔至于变成一句空话。认真去做，先得到真实殊胜嘅功德利益。注解里面亦举咗好多例子，我哋冇办法细讲，总得举出几条，令我哋读完之后，心里面觉得好踏实，谂下以恶为能，我喺咩地方，边啲事情里面触犯咗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